2012年凤飞飞去世之后，大批的歌迷都要听《追梦人》来缅怀这位歌手。这是台湾电视连续剧《雪山飞狐》的片尾曲，1991年罗大佑作词作曲。当年呢，也是为了追忆他的好朋友三毛，曾经两个人呢在《滚滚红尘》当中有过合作，三毛负责剧本，而罗大佑负责音乐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罗大佑演唱的《你的样子》。 想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。他开始漫步在不转过身体，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，长了无限让你的笑容我的心情。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， 1988年收录在罗大佑的《爱人同志》专辑当中的《你的样子》，它也是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的片尾曲。我们听过另外一个比较多的版本呢，是林志炫翻唱的版本。人的一生啊，会有四个模样，一般来说呢，在朋友面前疯癫的样子，还有恋人面前完美的样子，以及只身一人脆弱的样子，另外呢，就是在陌生的人群当中安安静静的样子。其实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平静一点，哪怕一个人生活，穿越一个又一个城市，走过一个又一条的街道，仰望一片又一片的天空，然后呢，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，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，虽然每一步走得很慢，但是我都不曾退缩过。

处还多不多，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。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，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。我对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。 听说爱情回来过，我们刚听到的是张敬轩的演唱会现场 live 版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现场的作品，不过呢，这个现场呢，明显要比之前张敬轩的演唱会所容纳的人数要少很多，它类似于一个小的音乐 pub 的演出。我们要听到的是巴奈演唱的《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》。 你眉头开了，所以我笑了。你眼睛红了，我的天灰了。说你快乐，于是我快乐，玫瑰都开了，我还想怎么了，求之不得求不得，天造地设一样的